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孙畅。 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是2015年12月1号星期二，现行的机动车牌尾号是5和0。下面呢，了解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今天重污染持续，目前北京多条高速部分路段是采取了封路措施，我们会连线专家为您解读当前的天气。 北京行政副中心计划接收40万疏解人口。 今天凌晨，人民币正式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或利好 A 股。 汽柴油价格今天再次进入调价窗口。 今天的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公积金条例13年来首次公开征求修订意见，三大亮点备受关注。 专车动态加价模式近期越来越频繁，部分乘客重新回归出租车。 大约在8:2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首都机场今天可能出现大雾，提醒旅客关注航班动态。 猴年生肖纪念章菜摆开卖，最大重量是1000克，2斤。 嗯，今天大约在8:45，请听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李国福师傅是祥龙出租公司的的哥。2014年6月的一天，他在路上看见一辆违法车想要逃逸，并且呢把正在执法的交警拖拽了好几十米。他和一个私家车主奋起直追，最终截下了违法车。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展播，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位勇敢热情的的哥李国福。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孙畅、于浩早晨8点为您介绍资讯。我们先来关注天气。 嗯，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重度霾，上午有雾，北部有零星雨夹雪或小雪，城区部分地区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左右，最小相对湿度65%。 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2-3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3摄氏度左右，最大相对湿度85%。 今天白天城六区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330到350，空气质量级别为6级，严重污染。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 进入新鲜资讯，头条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重度雾霾啊，仍将持续。受到大雾的影响，目前北京多条高速公路封闭部分出口或者是路段。 今天早晨7:50，122交通事故报警台播报显示，北京多条高速进出京双方向在部分站点采取封路或者是分流的措施，涉及高速公路包括京平、京津、京哈、京沪、京港澳和大广高速等。 另外，东六环的主路双方向在部分路段呢也采取了封路措施。更多详细情况，您可以拨打122交通事故报警台来详细了解。 是。另外呢，根据河北高速交警总队指挥中心 京官方微博今天早晨7:20的微博显示，北京以南的所有高速因为大雾都关闭了，石家庄周边的所有高速口也是关闭的，秦皇岛唐山辖区内的所有高速沿线站口也是关闭的。 嗯，雾天行车提醒大家啊，要及时打开雾灯、视阔灯或者是近光灯，但是您千万别打远光灯，因为远光灯呢会被雾气漫反射严重的影响视线。 是，昨天北京遭遇今年以来最严重的空气污染，单个监测站点的 PM2.5 每小时浓度最高超过了每立方米900微克。那截止到昨晚的8点钟，35个监测站点当中有23个达到6级严重污染。 嗯，那么这次重污染的原因啊，主要包括一个就是极端天气的条件。 对， 目前华北大部分地区呢处于高湿度、低风速、强逆温的气象条件，非常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 嗯，另外呢，区域内燃煤啊、机动车等也是主要的因素。进入采暖期之后呢，这个燃煤污染排放啊明显在增加，特别是前期的这个降雪降温过程，导致区域燃煤采暖消耗量大幅度的增加。 预计明天呢，本轮雾霾过程将会彻底的消除。最新预报显示，一股较强的冷空气正在来北京的路上，昨天已经进入新疆北部，给当地呢带来了中到大雪。 嗯，从今天开始，也就是12月1号的夜间开始，我国的华北、黄淮等地的雾霾天气将会自北向南逐渐的消散，气温也随之下降。华北等地区呢将会出现6到8摄氏度的降温。 与此同时，我们要关注一下学校方面啊。新闻广播记者甜甜今天早晨报道呢，市教委要求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以及校外教育机构要停止户外活动。 是，今天12月1号，实验二小将会启动停课不停学的应急预案，学生呢可以在家自学相关内容，如果家里没有人照管，也可以到学校，老师会组织学习活动。 关于雾霾的防护啊，建议您戴上口罩，另外呢家里啊尽量别开窗通风了。如果说想通风的话，那么在中午12点或者是到下午2点钟之间，这个时段大气污染的扩散条件还算是比较好。那么在稍后呢，我们可能会连线一下气象专家为您做详细的解读。因为现在这个线路还没有接通，我们再关注下面的消息。 说完这个雾霾天，我们再来看一看北京行政副中心计划接收40万疏解人口。 嗯， 市规划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飞昨天表示说，北京要打造一主一副两轴多点的城镇空间结构。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报道，一副呢是指通州行政副中心，目前通州新城人口是80万，未来还会疏解40万人到通州。 王飞表示，通州的行政办公区初步选址在长安街东沿长线，那么通州新城的公共服务水平将会不低于中心城，目标是85%的居民居住在离公园200米的范围之内，这个比中心城的标准要更高。 嗯，而东城区和西城区呢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核心承载区，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地区，是体现国家形象和国际交往的重要窗口地区。 同时呢，王飞还表示，北京正在研究南中轴线的森林公园，地点呢位于南中轴线延长线和南五环的交汇处，面积不小于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有利于改善北京南部的环境。 嗯，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华盛顿投票决定批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人民币呢将会成为继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之后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第5种货币。 是，这个特别提款权呢简称叫 SDR，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我们常说的 IMF 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 嗯， 那会员国呢可以用这个特别提款权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去换取外汇，来偿付国际收支上支出大于收入的这种情况。 哎，这事儿呢对于普通老百姓的主要影响，比如说人民币长期走远走稳的话呢，在国际上的购买力就会提升，去国外旅游、求学甚至购物可以用更低的价格来购买商品或者是服务。 对，另外我们要看重一点是人民币在整个 SDR 当中这个权重占到了10.9%左右，是排在这个第3位的，除了美元和欧元之后啊。 嗯， 短期来看呢，有基金分析师认为人民币纳入 SDR ADR 之后呢，将会引发 A 股的新一轮反弹。昨天 A 股在多种因素之下已经出现上涨，那么截至昨天收盘呢，沪指报收3445.40点，涨了0.26%，深成指呢报收12037.86点，涨幅是0.64%，创业板指涨为0.87%。 嗯，好，北京时间8:09，各位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一下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李焕安李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这个天气情况。李工，你好。 你好。 啊，非常感谢和我们连线，因为现在从这个建国门我们的直播间望出去啊，好像这个天都没亮一样，就是雾气蒙蒙，而且是感觉很泥泞的这样一种天气，本来泥泞应该形容路面，现在感觉大气都是这样一种状况了。不知道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您可以给我们给一个专业的解释吗？ 啊，如果说你想拧它一下，也可能拧出水来。 对，是。 这主要是实际上今天早上咱们遇到了今年入冬以来最浓的一场雾了。 嗯。 现在即便是在城区，能见度也在200到300米之间。那么比如说这个东部和南部郊区这一块高速路更差一些。现在我所知道的，像东部和南部的高速路都已经封了。 嗯。 它封的条件基本上是掌握在200米以下能见度。 嗯。 所以说现在咱们看到的是最浓的一场雾了。 是。 那么这场雾产生的原因呢，实际上有两条，当然还可以有第三条了。最主要就是咱们前期啊一段时间呢雨雪天气比较多， 嗯， 这样的话呢就是湿度比较大，这是具备了一个基本的形成雾的这样一个条件，而且持续时间又比较长。第二个呢就是进入冬季以来啊，咱们通常是如果说没有强冷气过境，大气基本上处在一个比较静稳的一个状态。 嗯， 用我们的专业术语来说，大气呢经常处于从咱们北京上空有个逆温层， 嗯， 基本上是在1000到1500米这个高度。 嗯， 那么这个逆温层的存在呢，就不利于这种 污染物 向垂直方向扩散。 嗯， 那假如说没有冷气过来呢，那就是没有不刮起风，风呢比较小。又不利于水平方向的扩散。 嗯， 那么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这两个方向都给盖死了之后，那这种污染物 就闷在里面了。嗯， 咱们就像扣在油锅盖里边了。 嗯， 所以这次呢正是这样一个结果。 嗯， 但是呢好消息呢就是现在一股较强冷空气已经到达了中蒙边界这一带，预计是在今天的十八点前后就要到达北京了。 嗯， 那么到达北京之后，由于风还比较小，所以这个时候能见度还不会明显转好。转好，明显转好的时间应该是半夜前后到后半夜这段时间， 嗯， 会彻底转好了。 嗯。嗯，我们就期待着明天看看会不会有一个晴朗的好天气。 明天一定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 啊。那太好了，谢谢您李工，非常感谢和您连线，您能和我们连线，谢谢，再见。 再见。 好，北京时间8:12，我们来关注今天是第28个世界艾滋病日。那么数据显示呢，今年1到10月份，北京市报告艾滋病病例共3181例，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5%，经性传播的比例达到96%，其中超过70%为男同性性行为人群。 从全国来看呢，今年1月到10月的新报告97000病例当中，男性同性行为传播占到了27.2%，比例上升非常明显。 新京报评论指出，相对于这个输血卖血感染，还有静脉注射感染、母婴感染等等传播渠道，大中学生男性行为等呢，已经成为了艾滋病病毒传播新的典型特征。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的主任吴尊友建议啊，各个学校以讲座、开学第一课、选修课、必修课等多种形式开展艾滋病性教育。 根据北京青年报的报道，在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有一个经佑安医院授权的全市唯一一家高校艾滋病检测室。那检测室呢可以使用匿名，一次只接待一位同学，可以选择非上班时间前来。 负责检测的是该校红十字会秘书长王立强。检测室成立以来呢，有70多名学生主动前来检测，其中有3位被确诊为艾滋病感染者，已经接受药物治疗。 再来看一看，今天也就是12月1号， 汽柴油价格呢再次进入到调价的窗口，有分析认为今天油价下调已成定局了，这是汽柴油价格近期的第三次下跌。 根据北京青年报报道，92号汽油呢预计下跌1.2毛，0号柴油预计下跌1.3毛。 那么截至目前，今年汽柴油价格已经历经了22轮调价周期，其中有11次下调，折合90号汽油零售价格每升下调了3.8毛，0号柴油每升下调了5.1毛。 进入冬季以后，在严寒的天气下，热车和暖风呢将会大幅的拉高油耗，油价持续下调，给私家车主也算是带来了一定的实惠。 没错，我们再来看一看一些和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新规，从今天开始要实施了。从今天开始呢，新修订的邮政普遍服务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意味着今后邮政企业遍布城乡的网络有望向社会开放。 办法明确，满足一定条件下允许邮政企业提供邮政普遍服务以外的其他服务，这意味着今后邮政局所代收代发快递有了法规依据。 是，从今天开始，有药物宪法之称的中国药典实施第10版。那么新版药典呢，全面提升了药品安全性控制，农药残留量测定由9种提升到了229种。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版药典当中，紫河车和河车大皂丸2种传统中药不再列入收载目录。紫河车呢，即人体胎盘，由于存在着伦理冲突和安全风险，近年来在医学界是受到广泛的争议。 再来关注两条教育简讯。那么残疾学生今后呢可以免费上高中了。教育部昨天11月30号的时候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消息说，13五期间呢，我们国家将会实现残疾学生12年免费教育，涵盖了小学、初中和高中。 今年教育部、中国残联联合印发了残疾人参加普通高考的规定，今年全国有8位盲人考生报名参加高考，7人被录取。 那教育方面呢，北京成人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今天启动，昨天呢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经划定了，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往年相比呢，大体保持着稳定状态。那部分的科类分数线比去年是有所上升的。 录取工作将分别按本科和专科2个批次录取，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的网站，查询自己是否被录取。 录取期间呢，线上没被录取考生要随时关注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公布的招生院计划余缺信息，及时和调剂院校联系，填写调剂志愿。 再来关注一下地震预警，用手机及时推送。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昨天宣布，今后呢地震速报数据将会通过手机应用今日头条尽快传递到用户的手机上。 数据显示，如果说地震提前10秒预警，可以减少39%的人员伤亡；如果说提前60秒发布预警，可以减少95%的人员伤亡。 据报道，目前呢从接到中国地震台网的速报数据到用户接收到今日头条的APP 的信息推送，大约是需要60秒的时间。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鲜资讯，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汇市报道之后呢，是今天的重点关注，我们来关注公积金条例13年来首次公开征求修订意见，3大亮点备受关注。 专车动态加价模式近期越来越频繁，部分乘客呢重新回归出租车。 好，以下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资讯早8点编辑刘慧。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娄群。娄群你好。 主持人早上好。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哈，人民币被纳入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篮子，这个重磅消息对汇市有什么影响？ 好的，我们看到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 SDR 货币篮子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汇市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由于这一次将人民币的这个权重定为是10.92%，尽管是略低于预期呢，但是是超过了日元和英镑的权重。那同时我们看到审议也是将欧元和英镑的权重调降的这个幅度比较大，尤其是欧元的权重由37.4%调降至30.93%。那欧元和英镑在这个决定公布之后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下行。那对美元和日元的这个走势影响则是较为有限的。那同时决定公布之后呢，离岸的人民币也是小幅的上涨，报在6.4245。 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个决定呢，基本上也是符合市场预期的，可以说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意味着人民币成为全球主要的这个储备货币，说明这个中国争取作为全球性的这个经济体的努力也是获得了国际的认可。那未来也将进一步促进我国的这个金融改革和开放水平，同时也有助于促进全球的这个经济增长，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主持人， 那在国际汇市上其他主要外币的表现怎么样？ 好，我们看到周一呢，这个外汇市场的这个汇率波动其实是相对较为有限的，那也是目前市场对于这个美联储将升息和欧洲央行可能进一步采取刺激措施的这种预期仍然是驱动外汇市场这个波动的主要因素。那我们看到美元指数昨天对美元对主要这个其他非美货币昨天仍然是出现一个小幅的上行，那美元指数在日内也是曾经触及到八个月的高位100.31，那欧元对美元则是下跌了0.2%，进一步逼近1.05的关口。那美元对日元是上涨0.2%，报到123.06。那本周也是需要投资者进一步关注这个周四的欧洲央行的这个货币政策决议，以及美国的周五即将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那这两个这个重要的这个消息呢，也是会对外汇市场形成比较重大的影响。主持人， 好，最后请您再介绍一下最新的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外币的排价。 好的，英镑对人民币报在96.49，港币对人民币报在82.5280，日元报在5.2107，澳元报在459.12，加元报在477.97，欧元报在676.73，美元报在6.2107。主持人， 好的，谢谢楼群。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会。 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重点关注。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中国银行推出会说话的美猴王压岁金钞了，让你分分钟把爱说出来。现在购买还有萌宠猴宝相送，会说话的美猴王金钞就在中国银行，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每个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早上八点钟从这里开始， 资讯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好，北京时间8:22，这里是于浩和孙畅为您带来的资讯早八点。进入今天的重点关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送审稿，已经开始公开征求意见了。这是时隔13年啊，该条例首次修改。新华社报道指出，有三大亮点是备受关注。 过去啊，对于公积金条例公平性被质疑最多的是各地不同行业存缴比例还有存缴的基数不一样。原条例中对存缴底线和上限只是原则规定，并不强制，导致公积金存缴差距悬殊。 比如说一些地方电力、金融等国有垄断行业的公积金，个人和单位合计缴纳公积金上万元，而餐饮服务业等低收入群体啊，只有一两百块钱，公积金差距着几十倍，加入了收入分配的鸿沟。 是，那对此呢，本次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稿呢，对公积金存缴数啊，单位和职工存缴比例做了明确的规定，比如缴存比例上限不高于12%，下限不低于5%。 哎，刚才说的是公积金缴存多和少的问题，关于公积金的质疑啊，还有一个有和无的问题。除了部分职工，一些个体户或者是自由职业者是没有公积金的。 那对此呢，也有办法。本次这个修订稿规定，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灵活就业人员等可以缴存住房公积金，并且享受公积金贷款等政策了。 现在公积金使用当中还有一个被经常诟病的问题，就是提取难，限制条件多。这次修订稿规定啊，在原来购房支付房贷之外，租房、装修、支付物业费都可以使用住房公积金。同时呢，简化办理材料，贷款办理时限从15天降低到10天。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红玉就表示，拓宽公积金的适用范围，简化使用手续，有助于公积金真正发挥住房货币的作用。 修订稿呢正在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本月19号之前登录中国政府法治信息网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是，说完住咱们再来说行。重点关注再来说一说，自从滴滴神州等专车平台开启动态加价模式之后，近期啊加价变得怎么那么样呢？频繁，专车明显比这个出租车贵的状况啊，让部分消费者不得不放弃专车，重新转向传统的出租车了。 回顾一下，今年8月份的时候，滴滴呢开始推出了动态加价，是指专车平台会在高峰时段自动提高乘客端的起步价格，当然乘客是可以看见的，也可以选择不用这个专车来出行。 根据北京日报今天的报道，如今呢各种专车平台的动态加价越来越频繁，让许多用户大呼也打不起专车喽。有受访者就表示，我有一次坐滴滴专车从崇文门到798艺术区花了200多块钱，因为有2倍的动态加价。 类似的情况呢，今年9月份啊，有媒体曾经报道过，有乘客从北京的阜外西口到三里屯路，出租车费是37块钱，但他呢却在这个打车软件上显示的动态加价已经到了67块钱。 是，也有这个乘客表示哈，自从动态加价之后就很少打专车了，还是直接滴一个出租车更便宜。高峰时段呢需要加点调度费，最低2块，最高20块钱，相当于啊给司机一笔小费也行。 对于打车软件频频的动态加价这样一种现象，此前多家专车公司呢做出过回应，说法比较一致，认为这种措施可以让对价格敏感的用户呢错峰出行，同时也让高峰时段有紧急需求的用户能够打到车。 是，报道指出，尽管说动态加价已经成为了各专车平台的新常态哈，但是价格战可没有终止。这次的主角是 Uber、 神州和首汽。那么各家平台优惠措施包括降低动态加价、充100块钱、送100块钱等等，用户可以是货比三家。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刘慧为您编辑的。 好，来看路面情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不是998，不是598，买人保直销车险送免费保养，真的不花钱，机油、机滤、工时费全免，上门保养、到店保养任你选。 人保直销车险，轻松保，简单养。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可能因为今天的天气原因啊，现在这个路况啊问题比较多，我们慢慢跟大家说。这一时段东部城区东二环、东三环南段的南向北方向是持续车多，建议绕行东四环，目前还是相对好走一点。联络线方面呢，北部的德外大街、西部的莲石东路、东部的京通快速以上的进城方向压力现在都非常大。 是，另外呢，高德地图的交通大数据显示啊，目前本市城区内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5条城市联络线分别是莲石东路由西向东，从衙门口桥到这个南沙窝桥有5.4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4公里。北苑东路由北向南，从清河营南滨河路到北湖渠路有2.2公里是拥堵的，平均时速低于3公里。那么莲石东路辅路由西向东，从衙门口桥到南沙窝桥有3.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另外小屯路由南向北，从莲花池西路到莲玉桥有1.2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还有就是通燕高速由东向西，从北京市边界到京通快速路有4.7公里是拥堵的，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啊。 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之后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首都机场今天可能会出现大雾，提醒旅客一定要关注航班动态。 另外，猴年的生肖纪念章菜摆开卖了，最大重量是1000克。 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呢，设置了互动环节，问题是首都机场今天的大雾，可能会影响出行。那么您知不知道首都机场的热线是多少？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将会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上海大众汽车售后服务品牌 Take Care 发布10周年，上海大众汽车及全网络经销商郑重承诺，维修方案合理合规，维修收费公正透明，维修过程真实可信，以放心原装零件、异响车援助、优享晚班车等11项车主专享服务，真诚维护您与爱车。我们珍惜您对我们的信赖与托付，并将一如既往地为您提供可靠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匠心呵护每一辆大众，至诚关爱每一位大众。上海大众 Take Care， 匠心至诚。 1.6，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典当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每个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 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旅游资讯。 北京时间的8:31，旅游资讯，我们先来关注首都机场今天可能出现大雾的天气，提醒旅客及时和相应的航空公司取得联系，了解您的航班动态。 首都机场今天早上5点之后的能见度啊，只有500到700米，白天是多云的情况，能见度大概是600到800米左右。中午1点钟前后，能见度是800米到1000米。 那么也提醒出行的旅客朋友哈，提前到机场办理手续。首都的机场热线您记好了，叫做96158。 嗯。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 好，进入今天的文化娱乐资讯，先来关注一下农历丙申猴年临近了，贺岁纪念章市场日渐升温。昨天呢，猴年的生肖纪念章正式在菜摆开卖。 是，根据法制晚报报道，丙申猴年生肖纪念章的材质分为金银铜这三种，规格呢从3克到1000克不等，分为喜字形和圆形，共计是20个品种。 现场的销售人员介绍啊，喜字形的纪念章电话咨询和现场咨询是最多的，因为大家都喜欢喜庆，图个吉利。截至目前，猴年的生肖纪念章预定和销售累计已经接近了100件。 是，北京太阳金店总经理于桂英分析称，猴年呢是中国消费者比较喜欢的吉祥年份。按照以往的经验呢，主题贺岁类的产品销量会比较好。虽然说近年来这个国际金价总体处于走低的态势，但是一年一度的贺岁类产品还是有着较高的收藏意义。 文化娱乐资讯，再来关注一下，为了庆祝建园850周年，从即日起，北海公园面向公众征集与北海有关的老物件。 根据北京青年报的报道，征集内容呢包括古籍、文献、报刊、书画、照片、明信片、 票券、地图以及相关的实物等等。征集工作第一阶段的截止日期为明年的5月31号。 征集方式呢，主要有三种，一种就是您可以自愿无偿的捐赠，二是可以采用寄存复制的方式，第三，对于有特殊意义的藏品啊，北海公园管理处将会对其进行鉴定和价格评估，双方共同商定价格之后予以收购。 资料显示呢，北海始建于金国大定六年，也就是公元的1166年，是我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最具综合性和代表性的皇家园林之一。历经了金、元、明清四个封建王朝，一直作为皇家御苑，一直到1925年面向社会开放为公园。 如果说您有相关的老物件啊，可以拨打这个电话6403-8071和北海建园850周年活动办公室来联系，了解更多的征集详情。 继续来浏览旅游资讯。昨天晚上呢，大型历史题材电视剧《芈月传》在北京卫视开播了，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这前两集，不少朋友开始讨论芈这个姓氏。 哎，芈呀，其实有两个读音，一个是读咩，就是羊叫唤那个咩，哎，咩，象声词啊，表示羊叫唤这个声音。 另外一个读音就是芈，当这个芈字啊作为姓氏讲的时候呢，就读这个音。根据国语记载，芈姓啊在春秋的时候曾经是楚国祖先的族姓， 于是乎就有较真的人们啊搬出了百家姓，就是打算找一找这个姓氏。 嗯， 翻遍了2000个都没有找到这个字。 对，但事实上呢，芈姓啊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是周朝时候啊楚国贵族的祖姓。那么为什么到现在几乎没有再见到了呢？这就要说到中国古代的姓氏制度了。 嗯，所谓姓氏是先有姓再有氏。 哎， 比如作为楚国的望族出身啊，屈原原来也是芈氏后人。 嗯， 先秦时期我国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呢人们更习惯叫屈原而不是叫芈原。 先秦时期呢姓氏有别，那么姓呢是有血缘关系的整个部族的共同称号，氏是某个支系的称号。氏啊经历了三代之后成为了姓，而芈姓衍生出来的氏有不少大家伙还是挺熟悉的。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上古文字当中华与芈这两个字的写法十分的相像，所以说芈氏啊随后有很多演变成为华氏。 嗯，也叫华氏啊。 哎，对。 时至今日呢，这个芈氏呢更是分衍为很多其他的姓氏，比如武啊、相啊、屈啊、庄啊等等。 好，文娱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即将上映的电影。历经4年的创作，由孙舟执导的中国第一部 3D 科幻喜剧电影《不可思议》将会于本周五上映。 哎，这个名儿您注意了啊，不可思议的异呢是差异的异，异同的异，哎，并不是成语不可思议当中议论那个异。影片讲述了外星生物意外地闯入到人间，一位遭遇女儿早年夭折的父亲伴随着天外来客的突袭，他的生活出现了各种搞笑情节的故事。 演员阵容方面呢，王宝强、小沈阳、大鹏领衔主演，三个搞笑的明星在一起，不知道能不能够起到更大的效果。 嗯， 一切都等待观众的决定。 再来关注一部即将开播的电视剧，古装传奇剧叫《长安三怪探》，将于12月5号本周六在江苏卫视开播。 《长安三怪探》这部电视剧是讲述了晚唐时期啊，长安城不断发生离奇的连环命案，三个怪探铲除罪恶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是在剧中呢，韩国明星叫秋瓷炫饰演了女主角，男主角呢由陈浩民担纲。 接下来还有一个展览给您推荐一下，近日一场古代玉器展览在保利艺术博物馆拉开序幕。展览呢共选出唐代到清代120多件套各时期的代表作品。 北京日报就报道了，与上古时代玉器不同，本次展览的唐宋元玉器表现出较强的民俗化倾向，作品表现出人们生活的多个方面，花鸟纹大量出现，那动物纹饰也是更加的生动真实。 而明清其后的玉器啊，器皿当中大量出现了茶具、餐具、文具、文玩作品，并且出现了大量的玉陈设品。 是，那么展览呢将会持续到12月15号，在这中间呢，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 专家还将会前往主讲中国古代玉文化赏析，感兴趣朋友呢可以多留意留意。 今天呢您还可以关注一场拍卖会的预展，将会有世所罕见的鲁迅的书法作品和大家见面。 是，根据新京报的报道，鲁迅书法在民间那是极少流通的，在收藏界也只能用凤毛麟角来形容他的珍惜程度。 即将举锤开拍的2015矿石秋拍呢将会于今天举行预展，本次上拍的内容书写年代大概是在1927年到1931年之间。 此外，本次拍卖还将集中的呈现著名艺术家张光宇的一系列水彩、水墨以及漫画创作，其中包括针砭时事的辛辣岁寒清供图、民间广泛传播的神笔马良、水墨作品孙悟空等等。 北京矿石2015秋拍的预展时间呢是从今天起到后天，拍卖时间是4号、5号两天，地点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 嗯，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知名的斯特拉斯堡圣诞市场，这个月将会第一次在咱们北京举办。 嗯，斯特拉斯堡圣诞市场呢首创于1507年，是欧洲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圣诞集市之一。 嗯，具体来看哈，今年的12月5号到明年的1月3号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斯特拉斯堡圣诞市场将会在北京蓝色港湾举办。市场呢将会集购物、餐饮、娱乐于一体，内容包括欧洲特色商品和餐饮展卖等等。 除了特色的餐饮和商品，圣诞市场上还会有不少欧洲的游乐项目，比如威尼斯假面宫廷舞会、白色梦幻主题夜活动。同时呢，一棵全北京最高的圣诞树也将会在市场上出现。 嗯， 好，北京时间8:40，那么关注过文化娱乐资讯之后啊，我们还要来关注一下目前北京路面上的路况啊。 路面情况。嗯、 哎，目前是在西四环的主路南沙窝桥的南向北方向有事故，提醒后车要注意小心驾驶。另外呢，蔡胡营南路的进京方向是车多的，建议您绕行开阳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建议您选择动物园路。 嗯、 而在西二环的主路天津四桥的南向北方向也有事故，提醒后车要注意小心驾驶。 嗯、 京通快速的辅路双桥桥东侧路口这个100米处方向还是有事故，提醒后车要注意小心避让。这个天气不太好，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 对。 路况信息。 车子又该保养了，少说7-8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有机率充实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好，北京时间8:41，以上的资讯呢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八点，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李焕安。李工您好。 你好。 嗯，又一次和您连线 啊， 同样还是想请您给我们具体的分析一下今天的这个能见度和冷空气的情况，请您介绍一下。 啊，其实咱们刚刚连线过去还不到半个小时，现在能见度呢按道理按正常情况下这个时候应该开始好转了，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 嗯， 现在的能见度基本还是在200到300米之间，现在包括东部和南部高速路呢也还是比较差的，有的地方我这监测到的也只有100多米，所以那个地方关闭是属于一个正常现象了。这种能见度呢不仅仅是影响到高速公路的通行，还会影响到这个航空，因为我没有掌握航空的它这个情况，今天航班的延误我估计也会因为这种大雾天气。 是 因为通常来说啊，像机场呢如果说能见度要低于600米的话， 它的有些飞机就不能正常的起降了。 嗯，我们刚才在资讯当中确实介绍了首都机场今天会出现大雾。 是啊， 嗯 啊，因为低于600米呢，它的比如说首都机场这种比较繁忙的一个机场，它就要有的飞机就要间隔就要拉大。那拉大呢，像北京一天上千架的这种起落，就肯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了。 嗯嗯。 那么而且呢，这次雾的持续时间浓雾持续时间也会比较长，所以这样延误的时间也会这个面儿在不断的扩大，这是一个情况。 嗯。 那么今天呢，因为这样恶劣的天气空气的质量非常的差，所以今天如果说你必须要出门的话，一定要是在外边少逗留一段时间。 嗯。 回到家以后最好清洗一下就是裸露的，比如说脸呢，还有其他的裸露的那个手啊，这都要进行清洗一下。 嗯。 因为这个污染它是无孔不入的，所以这样的话要必须要必须外出的话要做好这个，要减少在外边停留的时间。 嗯。 那么像这种你要开车出行，实际上这样的天气对人的心情影响是非常大的。 是。 因为在这个城区这样的能见度呢，倒不会影响你太大的开车出行这样的情况。 嗯。 因为本身这个车速就比较慢，所以因为今天早上我是最浓的时候，我是坐公交车过来的。 嗯。 那这公交车的速度不影响它，但是呢，因为这样的这样的天气会影响司机的心情， 对， 这样有可能造成一些比较烦躁啊。 嗯。 因为路堵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要尽量放松你的心情，要不然要增加事故率了。 是，您这个提醒非常有必要。我们今天也确实发现早上的时候事故要比平时稍微多一点，只是我们自己的感受哈。稍后还会连线这个路况信息的编辑，请他也介绍一下。那么非常感谢李工您的提醒，非常感谢您，谢谢，再见。 再见。 嗯。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重度霾，上午有雾，北部有零星雨夹雪或小雪，城区部分地区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2-3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330到350，空气质量级别为6级重度污染。 今天白天北京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非常的差，登山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登山。 洗车指数预报预计未来北京两天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接下来关注一下路况。 这里是路况资讯。 6151500-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北京时间8:46，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王岩，请王岩为我们提供最新的路况分析。王岩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好。受连日雾霾天气的影响呢，能见度比较差，目前北京管界内有多条高速都采取了封闭措施，像京平高速的吴各庄到北京世界的双向，京哈高速白鹿到世界双向，京津高速台湖到世界双向，京沪高速大洋房到世界的双向，大广高速金华寺到世界双向，以及京港澳高速琉璃河出京、京昆高速张坊出京都采取了封闭措施。另外东南六环从六元桥到长阳主路双向也是封闭的。下面说一下市区内的道路情况。环路方面依然是北部地区的交通压力最为突出，目前北二环、北三环的双向以及北四环东段的外环方向、西段的内环方向都是车行缓慢的。东西部环线相对好于平日，东西二环的南段南向北以及东西三环北段和东四环的北段南北双向车多，而南部地区环线受蔡慧明桥南向北方向外环南向北方向的外侧车道事故影响，目前南二环的东向西方向是全线车多的。 所以提示大家呢，相比北部地区，南部地区的能见度更差一些，所以在行车过程中还是要小心驾驶，打开雾灯，避免事故的发生。好，主持人。 嗯，好，非常感谢王岩的分析和介绍。我们刚刚不管是路况信息中心的编辑还是我们的气象专家，都提醒您现在在路面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司机朋友能够有一个好心情。 嗯， 接下来进入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的哥李国福的故事。 2015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2014年6月6日上午11点左右，一辆小面包车拖着一名交警行驶了40多米后，交警从面包车上甩了出去。看到这一幕后，李师傅赶紧追了上去。 路遇拖拽交警违法车，热心的哥来帮忙。李国福师傅去年夏天的仗义之举被很多媒体争相报道，他也被评为2014年全国见义勇为英雄司机。其实这位朴实的的哥开出租10年了，他一直就是个热心勇敢的人。今天我们不仅要回顾一下去年那次危险的经历，也要和您唠一唠之前他在路上的那些事儿。 就在那个长兴路那个十字路口嘛，我等于去接孩子那个放学，然后呢正好赶一个红灯，我就看这个警察正在执法。开车这么多年了嘛，有十四五年了嘛，给我的印象，他这肯定是要跑，因为他往前错车，在就是孤正着那种走，我就没想到说这就急加油。当时也是我把这警察给拖了得个40-50米吧，拖到都路中央了嘛。这就这么着，我这也没考虑那么多，反正开车就追下去了，一直是追到咱们这个管庄的，就是古今家园的后身的给别停的，还有一辆私家车，不光是我一辆车，还有一辆私家车，哎，我俩共同对，要不然他不停车。我就觉得这时候既然我赶上那儿了，咱们又是北京人是吧，说在咱们自个儿的家门口看见这事儿，咱们再不管，说实际也过不去是吧。再说我学车的时候人家就说呀，怎么一犯没犯错多的，我说这有这么一说呀。后期这不就是说句实话，做了这么点事儿，你说这家伙这又是采访又是什么的，我老觉得说这不过折腾大家的，这么点小事儿。 没。 肇事车辆的司机当时28岁，因为驾驶证分数已经被扣光，情急之下在明知自己已经拖拽交警时依然加速逃逸。李师傅说他没有为自己见义勇为害怕，倒是现在回想当时驾驶车辆追赶时有点担心自己的车。 我说那时候追的时候也确实也挺危险的，那反光镜跟他的车身也就贴着，也就是几十公分，追他的速度得有80多迈车，你想着那都到什么程度了，危险肯定是有。我们到快到这个路中的时候，然后我就开着前面的紧加油，从前头别着踩着刹车，然后他想倒车，那旁边有一辆私家车要把他给别在那儿了，等于我们两辆车合作才把他给什么的。 停下来之后您就去制服他去了，还是警察也赶上来了？ 警察当时没来呢，就是我跟私家车那司机嘛，把这钥匙给他拔了，别让他开车再跑了。然后其余这咱也不能做过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这权力范围只能说就到这儿。我倒是跟他说的，我说小伙子，我倒不怕你记住我，我说我截住你这就是为了让你长记性，我说你要是稍微一步什么，我说这家伙你要把这警察卷到车轱辘里头去，我说你这辈子就算交代了。 还好没造成更恶劣的后果，警察伤势没有大碍也是万幸。李师傅这也算名副其实的路见不平一声吼了。哦，不对，每天行驶在大街小巷，遇见花假币的、喝醉酒的、不认识路的，李师傅应该被称为路见不平就要吼。尤其遇见恶意花假币的，他借一句没零钱下车换钱，然后就把犯罪嫌疑人锁在车内动弹不得。 花点钱那个，他这属于怎么说呢？这就是经验。我那一看我就知道。 您有没有想过，有的司机他可能就会说一句：“师傅，您给我换一张，咱就相安无事。”他应该也知道了。 那不行，就我要是您想啊，如果说我要把这给放过来，说句良心话啊，有的新干的地哥地野的，他不懂，对你那摸不清楚，那收了拉着一锅大概20块钱。你要再找人家80，您说得赔多少？孩子大你都指着一人在生活呢，您说是不是？我就说的是这个，咱们考虑到就是说别让别人再受害了，就是这个必须得给他逮着，那是肯定的。 您放走了，那今儿个轰着我来了，明天下回个指定哪个司机又要倒霉呢？ 嗯， 或者说哪个那个人家做买卖的小买卖那种，你说买个瓜果梨桃到那儿啪花个十头八块的，你说回头他这一找还找他一半时，你说这东西是不是？ 对， 哎，咱们是这么考虑的。 根据李师傅介绍，他供职的祥龙出租客运公司在例会或者日常运营中，经常和的哥的姐们聊弘扬社会正气的故事。再说北京是他的家，家门口的事情咱能不管吗？不过话说回来，每天和那么多乘客打交道，乘客素质也不一样，如此辛苦的工作他自己是怎么看的呢？ 啊，每天出车，车的卫生这块先出门先找地儿先把车刷了，归置归置，也要求自个儿，你像平时要说跟客人说话，遇着什么样的客人，跟人家沟通这块的，您比如说这客人上了车以后主动聊天，哎，就跟人多聊两句，不主动聊天就是少跟人聊两句，没准用什么事他烦呢。反正规矩我是肯定我得给自个儿定了不少，卫生了，个人卫生了。 那您累不累啊平时？ 累肯定是累，那是肯定的。反正你要是说第二天早晨五六点钟回来以后下车了，反正觉着下车老有点那种发飘的感觉似的。 您是晚上五点钟出车，几点钟回来？ 一般的是五点多一点，六点，一般的是六点，早上六点。 啊，您干12个小时？ 干出租这行业就是这样，您得保证您的时间跟公里数出来才能挣到钱呢。 那您身体受得了吗？ 没问题，身体还行，就是糖略微高点，血糖略微高点。要那么好多的的哥，我反正我碰见的，一般跟机场聊天的时候，我都劝他们，我说千万别学我这个，到时候饥一顿饱一顿肯定是不行。我过去干活是饥一顿饱，现在就是有活我就先记着活了，不吃饭。等现在你说把身体熬坏了吧，你再什么就晚了。但是还是说，先是把身体搞好了吧，你也能更好的工作，起码来方面说养家糊口。这是真的。 李国福师傅的爱人是位的姐，白天爱人在外拉活，晚上他出来继续努力拼搏，为的是让家庭生活更加宽裕，也更好的抚养还在上高中的女儿。应该说李师傅不仅是见义勇为，他也热心肠，更很努力，现在是榜样候选人，但他一直强调疑似的行为不算什么，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向着出租行业的榜样们继续努力学习。 哎，党员车队，哎，我们这党员车队人，那跟您说吧，我这样的人要弯这个履历带您都不算，哪个都比我强。是李文言呀，像高红星堂这个，说起来话，人家真是做的相当相当。咱不是说这事儿，说我跟您这您采访我瞎说的。你看人家这车龙车况，再看看人家这个司机那种素质，就说人家往您往这一站，给人那种外观的感觉就是这点，既利落又是精干的。所以说您周围这种人多了，你自然而然的就往这边就靠了，就是习惯了，就跟说这次这事儿就是习惯了。就下意识的，这事儿我也该管，就是那样。 邻家的枣又熟了，窗边的叶子飞了，隔壁的姑娘哭了，为什么呀？这又何必呢？ 好，8:56，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互动环节的答案。我们今天的问题是，首都机场啊，今天会有大雾，那么机场的热线是多少？答案是96158。恭喜手机134尾号是2701的听众，您获得了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感谢您的参与。 是，到这里呢，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节目编辑刘慧、康立波，主持人于浩、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是，稍后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由加持和赵龙给您播报的整点快报。 明天我们一起再来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明天再会。 明儿见。